起这种火、要买这种布啊， 是 啊，不往远处说呀，要往远处说，他还得坐火车，是花上几块多呀，就在天津卫呀、你要不知道，咱取上一个小啊，够奔检车道，是买上一张票啊，坐车等一绕啊，来得观音号啊，叮啷当啷，拐弯抹角来到了， 到哪？ 来到北道关呢、下了摩电车呀，到了故意街呀，一进西头啊，简直往里走啊，路南头一家人哪就蹲青龙啊，在门里边走啊，紧张跟关东都画住套啊，再往东边走啊，瑞福香啊，瑞林香啊，陈了鸡的宝鸡啊，还有一家二十钱香一根的，到底哪块买呀？站在柜台外呀，是点子名字叫啊，是点子样的挑啊，大洋也得五毛六红啊， 还 没有五毛六啊，你买不到我怎么宽呢？怎么厚啊？怎么晕呢？怎么细啊？怎么宽呢？怎么里呀？他那位先生说啊，价钱卖得大啊，你那知不知道是楼上楼下有电灯电话， 是 不容坐车去呀、坐在家里就问了家了。朱军，你得想啊，别忘了点大漆，刻刻大气点呐、面大罗里转呐、杨某出在杨身上啊， 是 我们门脸小、我们挑费小啊，粗的知道他不打手工钱呐、光要本来我不要赚了，来到我的摊儿 要卖五毛六啊，下坡了胆子不敢怎么要啊， 怎么的？ 他怎么会的事儿 啊, 是 啊, 一个样的货、一个样的布啊，一个样的鞋，谁也不买，打到边儿小道沿儿小门脸儿，他小四号眼的这个拎不透的碎布块儿啊， 他 来到我这摊儿、多少钱一尺、站稳了脚步，我讨一讨的尺寸，你听听点儿吧， 说 这叫一大讨啊， 他 一讨为五尺，两讨为一丈，三讨一丈五啊，足够一丈六啊，算你一丈四啊，找打尺寸发货价儿啊，多少钱一尺，你给一亩八一尺啊，你合一合，你算一算，他是有本没本，他是有赚没有赚啊，他一尺一亩八，十尺一块八，四十打四毛啊，四把三分二，那叫七毛二公，合是两块五毛二啊，二分零二咱不要了， 不要了， 肯定给两块五啊， 对了， 心里别打鼓，眼似关宝珠啊， 对， 他心里有算盘呢，搂搂本钱，你喝喝零儿吧， 他 那位先生说啊，他买不通的， 对， 你给我包上八，你给我卷上八，你包上你卷上算我要了， 这 一只要买还不买呀？ 怎么了？ 还有几句放心话呀？ 说 他不买不要紧呐、不要不要紧呐，只等拿去瞧我，只等拿去看你样线索，包还管推你拉，在心里功夫啊，还有三不怕，不怕洗，不怕晒，不怕烤，怎么洗他不叫啥呀？不叫啥？ 哎，后来 小白， 小白呀、 哎，这不两块五啊，他那位先生说 他 买不同儿大、 哎、 给我包上八，你给我卷上八，你包上卷上你算我要了，这只要买还不卖呀，他怎么会的事儿、 哎、 说买的省钱还得让啊，这不两块五啊， 还 让去一毛钱呢、您该两块四，这不两块四啊，带上两毛钱、您该两块二，这不两块二啊，带上两毛钱、您该两块钱，哪位先生说买不同儿大，给我包上八，你给我卷上八，你包上那转什么转不了啊，这事要买还不买呀， 他 怎么会的事儿、各位的省钱还得让啊， 他 把他扔到家，他往外一推他、你少个一个字儿，少个一个大，少个一个半字，我不能买呀， 对， 这不能买钱、我狠了狠了吧，我这么这么吧，一蹬特蹬，我这鞋也开战了啊， 老 您该两块钱打破了吧，肯定给一块九啊，肯定给一块八，您给一块七，我这不一块七，哪位还不要啊，让两毛去两毛，您给一块三，这个一块三的，让一毛去一毛，您给一块一，这个一块一，让我出五份，您给一块钱，这个一块钱，哪位开不要？狠了狠了八，糟了糟了八，让五毛去五毛，那您摆哪里？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严笑如、尹寿山合说的卖布头片段。严笑如先生在剧场门口见到马季后非常热情，笑着把他招呼进了后台。寒暄之后，得知马季是专为自己的卖布头来的，爽快地答应为马季演上一遍。洋洋洒洒四十多分钟的一段表演，让马季听的是如痴如醉。严笑如先生还特意把几种不同的电话都表演了一遍。严先生的